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此处妖孽丛生，生人气和血腥气极易暴露自己。端木翠既为上仙，身上本就没什么生人气，只需将血腥气好好掩过，再寻个隐蔽之处藏身，挨过这一时三刻便好。端木翠步声放得极轻，行进间极为谨慎，于四下地形位置查看甚详，不时附耳石壁之上细细探过周遭声息。其实明道内壁不时有怪石突兀而出，内凹石槽亦不在少数，藏身之处并不难找，只是端木翠决意要寻那万无一失之所，是以尽数淘汰，越走越深。再行了一回，视野陡然一阔，竟行至一个巨大的石穹之中，方圆既有十余丈，原本一条道走黑的明道在此处一分为三，那三条蜿蜒岔道打眼看去鬼气森森，也不知究竟通往何处。端木翠沉吟了一回，又跪下身子，附耳于地听了听身后的动静，左右打量了一番，迅速掩至不远处一块半人高的块石之后，悄无声息地矮下身去。明道既于此处分岔，此地必是进出通渠，通渠之处走马行车甚急，往来之众甚多，一般人伏兵掩藏，多选山林水泽凶险之地，殊不知设埋伏于大道通渠，抢敌先机出其不意，往往奏得奇效。当然端木翠选择此处藏身，其根本目的不是抢敌先机，他只是觉得藏身于这些妖孽的眼皮底下，远远好过那些精挑细选的犄角旮旯。从某个角度来说，他还真是押对了宝。眼深未久，主道处传来拖沓沉闷而又缓滞的步声，端木翠心知必是方才在明道外看到的那些黑影，忍不住微微侧身向着来路看过去。再等了片刻，果见两个身量甚高之人走了进来，手足俱备，持矛直盾，与人无异，独一对凿子般的长牙穿透下巴而出，看上去甚是可怖。端木翠认出这是黄帝时生活在南方沼泽的怪兽，掠人为食，名唤凿齿，心下咯噔一声。 传闻凿齿已在昆仑山为后羿射杀，想不到明道之中仍有存活。 凿齿之后却是一对平常装束的百姓，面上一概惨白寡淡，眼眸无光，木木然机械而走。端木翠往脚下看时，才发觉这些人的脚距离地寸许，并不踩实。虽然之前也曾猜想宣平亡魂是被带入明道，但当真看到时还是吃惊不小，略略点数约莫有30人。亡魂过后又有数十个半人高的阿扎丑陋怪物，似羊非羊，似猪非猪，身形笨重，口中发出恩啊声响。端木翠先还未认出，待听得这些怪物口吐人言，忽地醒得这些也是上古怪兽，名唤袄，传说在地下食死人脑，善人言，用百只插其脑可杀之。不管是凿齿还是袄，端木翠都是不放在眼里的，只是现下形势不如人，虽然心中恨恨，也只得按捺下不动，眼睁睁地看着那对宣平亡魂被压入最右边的岔道之中。直到步声去得远了，方才长吁一口气，这一回虽是无惊无险，但他一绷紧了弦，不敢掉以轻心，否则折在凿齿和袄的手中，真真是阴沟里翻了船了。方庆幸间，眼角余光又瞥到主道外过来一人，端木翠心中一紧，凝神看时禁不住目瞪口呆。 展章怎么会也进了明道？ 刹那间，端木翠脑中转过无数念头，难不成自己失去了法力，原先设下的屏障也随之失效，展昭因而得脱？没道理啊，方才在明道之外，展昭不是还被困得牢牢的吗？可是事实摆在眼前，又由不得他不信。正犹豫间，展昭已自他面前而过，去的方向正是最右手边的岔道。端木翠唯恐他撞上凿齿和袄一行，当下顾不得细想，忙从藏身之处出来，急唤他道：“ 展昭！” 展昭停下脚步，缓缓回过身来。端木翠心下略宽，急步过去，伸手握住他手臂：“ 快随我走！” 雨碧转身便走，忽的腕上一紧，脚下一个虚踏，反被展昭狠狠拽了回去。一个收身不住，正撞在他怀里，直撞得额角生疼，忍不住心中有气，低声斥道：“ 喂，你做什么？” 展昭不答，一手控住他肩膀，另一手却强行将他包扎好的手腕抬起来。端木翠心觉不妙，黛玉挣脱，力气终拗不过他，绝力之下，手腕便被他抬至唇边。展昭略略低头闻了一闻，手上猛然用力，端木翠痛哼一声，忍痛看时，布条下方已滴下血来。这血接的展昭目中异光大盛，扶手舔过去。端木翠此时纵是不明所以，也已知面前之人必有蹊跷，大急之下，另一手猛然抬起，狠狠拨于那冒充展昭的人形尸面上。那人形尸似是一怔，去此空隙，端木翠趁势得脱，心下再无迟疑，转身便逃，跌跌撞撞奔至主道处，那人形尸却并不来追，也不知为什么，身后愈是安静，端木翠便愈是惊惧，最后横下一条心，扶住石壁回过身来，只见那人形尸好整以暇立于当地，容色间颇多玩味。端木翠见他神色，便知自己断逃不出去，再见对方满目细数耍弄之色，更是怒火渐炽。 今日之事有死而已，我端木翠堂堂上仙，总不至在你这孽畜面前失宜求生。 那人形师见他站定不动，目光森冷如剑，倒有几分讶异，只是很快便恢复常态，忽然咧嘴一笑，方张开嘴巴，一条红色肉蛇激射而出，迅速伸至数丈长。端木翠尚未反应过来，便觉腰间一紧，黏腻肉蛇已在他腰上缠了三道。 肉蛇？这是傲音？ 神一惊，息慌惊在，傲音异兽，类人，喜食人脑肝脏，蛇长，抽身能十余丈，善伪装。傲音怪笑几声，猛地扬起头来，肉蛇上力道甚是汹涌，端木翠站立不定，被硬生生抛至半空，正气血翻腾间，只觉力道又一转，整个人竟向着地面狠狠砸将过去。端木翠咬牙：“ 这孽畜竟要将我活活摔死！” 电光火石间，端木翠脊背微弓，尽量低头靠近胸前，一手护住头颈，另一手前阻，拼着废掉一只手臂避过一死。手方接地，便觉大力后挫，就听咔嚓一声，臂骨已断，一时间冷汗如雨，眼前一黑，几欲昏厥。好在下一时间却还记得自己先前对策，借着臂骨断折的阻势，弓起的背脊先行着地，虽说化摔为滚，卸去了大部分的力道，却还全身巨震，骨节直如散架了一般。还未带一口气喘匀，身后又起呵呵低吼之声，竟是先前入了岔道的两个凿齿听到动静欲将出来，眼看利刃般的长牙向着自己胸腹插落，端木翠如被冰水当头浇下。 先前小心翼翼万般谨慎，只怕是尽数功亏一篑了。 利齿斧及衣襟，就听奥音怒吼一声，煞是凶狠。早齿互视一眼，似有畏惧。虽说齐齐向后退了一步，但是面上显见不甘之色，磨磨蹭蹭于当地，并不离开。想来这明道内的怪物俱是各自为营，并不同心齐力。端木翠苦笑， 我竟成了他们争抢的食物了。 争抢也好，若是他们亲密友爱，寻求共赢，自己恐怕早已被分而食之了。 细花流水去流觞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恋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